孙子兵法·行军第九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·行军第九。孙子曰：“凡触君相敌，决山一鼓。”士生处高，战龙无登，此处山之君也。决水必远水，客决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渡而击之利。欲战者，无浮于水而迎客。士生处高，无迎水流，此处水上之君也。决赤泽，为汲取物流。若交军于赤泽之中，必依水草而备种树。此处赤泽之君也。平陆处邑，右备高，前死后生，此处平陆之君也。凡此四君之立，皇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凡君好高而恶下，贵阳而贱阴，养生而触食，君无百疾，是谓必胜。丘陵堤防，必触其阳而右备之。此兵之力，地之助也。上雨水流至，欲射者，待其定也。凡地有绝涧，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陷、天隙，必急去之，勿近也。勿远之，敌近之；无迎之，敌背之。君旁有险阻、黄井、蒹葭、小林、易会者，必谨复所之。此伏兼之所处也，敌近而近者，视其险也；远而挑战者，与人之近也。其所居易者，利也；种树动者，来也；种草多障者，夷也；鸟齐者，伏也；受害者，伏也；陈高而锐者，车来也；卑而广者，徒来也。散而调达者，交财也；少而往来者，迎君也。慈悲而备者，进也；慈强而进趋者，退也。轻车先出居其侧者，臣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奔走而陈兵者，期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；仗而立者，激也；急而先引者，可也；见利而不进者，劳也，鸟疾者虚也，夜呼者恐也，君扰者将不从也，旌旗动者乱也，戾怒者倦也，杀马肉食者君无粮也，悬坠不反其射者穷寇也，谆谆兮兮徐于人言者失众也，树赏者窘也，树伐者困也，先暴而后畏其众者。不惊之至也，来猥亵者欲休息也，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和，又不相去，必警察之。兵非贵亦多也，唯吾武进，足以并力料敌，取人而已。夫唯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，足未亲而伐之，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。足以亲抚而伐不行，则不可用。故和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；令素不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。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行军第九，完。